杯相思的酒，不知过了几个春秋，那场美丽的邂逅，魂牵梦绕始终在心头。孤帆飘零的小舟，装满疲惫和忧愁，不知何时能回头，回到渡情驿站的路口。你是否感应我的祈求，回到驿站稍作停留，别把承诺抛在脑后，我一直在此孤独等候。你是否感应我的祈求，我的心已被你带走，不管何时能够回头，我依然守在相思的渡口。仿佛看到你的温柔，你我约定的渡口，我依然在此苦苦的守候。你是否感应我的祈求，回到驿站稍作停留，别把承诺抛在脑后，我一直在此孤独等候。你是否感应我的祈求，我的心已被你带走，不管何时能够回头，我依然守在相思的渡口。你是否感应我的祈求，回到驿站稍作停留，别把承诺抛在脑后，我一直在此孤独等候。你是否感应我的祈求，我的心已被你带走，不管何时能够回头，我依然守在相思的渡口，我依然守在相思的渡口。